希望大家去网络上下载这首歌听听看哈。而且那个怀柔离咱北京城区应该是最近的一个京郊地区了啊，60公里一个小时就到。而且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就将要去怀柔这个地方， 没错， 对吧？如果是将要去的朋友，要听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也许带小孩的朋友能够帮到各位，对不对？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辣妈梁岩 Rock， 欢迎， 欢迎 Rock。 大家好，主持人好。 跟刚来一样，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 其实梁岩在私下可不是这样的啊。 啊，是的，是的。 他是开怀大笑那种的， 对的， 对吧？雷厉风行，超级辣妈，经常带着他的宝贝，4岁半的宝贝，全世界跑。 对，现在这次也是带着自己的宝宝去的哈，去了怀柔。 是的，怀柔，先问问梁岩，去过几回了？ 第一回去，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怀柔。 之前去就是打酱油啊那种，第一次就是深度的啊，住在怀柔了， 住在怀柔 了， 几天待了？ 待了4天。 才4天怀柔呢， 我的天哪，4天怀柔， 3天假期，然后请天假， 可以可以， 好吧， 很深度。 我就想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啊，四天会不会觉得烦？ 会不会有腻的慌？ 不会，就是因为它是那个大自然 哦， 比如说像有鹿世界那种，一待就能待个多半天。 鹿世界， 鹿世界。 而且几天的行程大概经历了哪些景点，或跟儿子说的哪些地方啊？ 就雁栖湖去了，然后青龙峡， 青龙峡 啊，边上那个青龙湖关了，提醒大家哈，那个青龙湖关了。 好嘞。 然后那个梨苑图书馆， 梨苑图书馆， 鹿世界，然后红螺寺。 啊，红螺寺， 红螺寺得去个半天， 红螺寺得去， 是吧？ 那个特别美啊。 然后还那个在民宿又泡了大半天， 还有民宿， 还在山里摘苹果， 很丰富。 哎，真的是好丰富啊，居然不带重样的。 还没说吃的呢，吃的也没重样吧？ 啊，对，吃的也是， 对不对？ 哇，我觉得吃的重样也没关系，对于你那个一天吃一条， 烤的， 烤的，烤的，对，烧烤啊，是不是都可以？ 就是大大说的这些。 其实作为一个妈妈，跟自己的宝贝儿子待在一起，多少天也不会腻。对不对？是最重要的哈。休息10分钟 ，Rock。10分钟之后要听听他们这4天跟宝贝在一起怎么欢度怀柔地区美丽景色的哦。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眼瞅着10月1号就来了啊！ 这不是还有 两天 了吗？ 周六周日是应该上班的，对不对？ 对对对，提醒大家 对这个站好最后一班岗哈。 是的。 第一条信息来自于北京昌平的事情啊，说昌平有温泉文化节启动了，拉开了昌平秋冬旅游的大幕。 哎，是的，9月27日，也就是今天，第15届北京昌平温泉文化节在昌平万豪国际温泉酒店启幕了。 昨天。 啊，昨天啊，昨天啊， 28号， 哎呀，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对，那昌平文化节呢，它是始于2004年， 是 今天呢已经迎来了第15个年头，真快啊！ 15年了，15个年头，哇 哇！这个颇具特色的文化节，为温泉之都的打造奠定了坚实的品牌基础。 主办方表示，温泉文化节从9月27号一直持续到元旦呢，依托全域旅游加产业的模式，本届温泉文化节的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包括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走进美丽乡村昌平温泉节分会场活动，全程热恋， 哎呀， 表白目的地推介活动，两全其美温泉文化论坛， 哎， 全会大家网上抢票活动，全聚昌平线上温泉展。此外，温泉文化节期间，昌平旅游委还推出了品秋、赏秋、乐秋、寻秋、享秋等多条旅游的线路。 哎，我觉得这个都很诗意浪漫啊， 全跟泉有关。 是的，是大家可以去十全十美的感受一下。 两全其美真的还挺活学活用的哈。 啊，对对对对对。 这是那个北京昌平的事儿哈。 对。 我们一部这个，因为很多的城市之间会有一些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勾连，对不对？青海跟北京怎么发生的一个相互的联系？ 对，青海感谢北京人民对玉树的援助。 不客气。 青藏神鹿落户北京动物园。 青藏神鹿是什么品种呢？ 是什么个鹿呢？ 哦， 来自青海玉树的4只白唇鹿。 白唇鹿。 昨天正式落户北京动物园了，来了。白唇鹿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青藏神鹿的美誉。此次神鹿落户京城是青海省政府送给北京市民的礼物。 感谢。 感谢2010年玉树地震以来北京人民对青海玉树人民的援助。 真的是所谓远道而来哈。 对。 4只这个鹿呢是2公2母，分别取名 晶晶、 青青、圆圆和念念。 谢谢哈，他们非常的高大挺拔，深棕色的粗毛看上去野性十足。 哦， 但是鼻端两侧和口唇边的一圈白色，让人觉得憨态可掬。 哎， 他们的名字就从这么来的嘛， 白 唇 鹿 嘛。哈，虽然第一次进城见客，而且是一下子被那么多人拿着你们照相机、摄像机各种拍哈，可是白唇鹿看上去气定神闲，有神鹿的风范哈。 是的，拍吧拍吧。 对，拍吧拍吧啊。 是， 这种鹿生长在中国青藏高原地区，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动物，因此被当地人民奉为神鹿，是健康的象征。 对，其实为了让这四只白唇鹿安全抵达北京，运输当地工作人员也真是没少费劲 哈。 对，你看这个搬家就采用吹管麻醉的方式，他们强壮敏捷，所以说要把他们抓上车。也是对呀， 对， 也是很不容易的 啊。 所以说呢，这个倒地之后还得用棉被给它包好，不能让它受伤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好不容易这个运过来之后，又得给它喂清醒剂， 让它苏醒过来。 对，反正到了北京之后呢，大家不用担心啊，肯定会很，就是很好的照顾这四只白唇鹿的。 北京动物园的员工和有关部门特意将他们新家选在科普馆的北边， 哦， 配有空调房和运动场， 与 斑马做邻居。 啊， 斑马一看。 什么东西？ 这是当季最新的唇彩吗？白唇的，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对对对，同时抽调三名饲养员精心饲养，草料都是专门从青海带来的，还有新鲜的胡萝卜，还有水果块做能量的补充。 好， 放心放心啊， 放心，他们会生活得很好的。 是的，希望呢，这个应该是十一期间，各位去动物园的时候感受白唇鹿的这个新鲜的感受哈。 对。 第三条，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一个措施，接待什么呢？因为国庆节嘛，对不对？很多朋友少不了机会去香港哈。 肯定啊。 国庆黄金周访客的旅客，访港的旅客有新的措施了。 好，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27日表示，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已经协调了相关部门。 是的。 主要景点，香港旅游发展局和香港旅游业协会制定了一些措施，迎接国庆黄金周期间往来香港和内地的旅客人流。 是的，而且在香港旅事委的这个协调之下呢，各主要景点在国庆期间呢延长开放时间， 对， 以制定在线人流的控制和应变的安排。当然关注到这个旅客消费和给教育方面哈，香港旅事委和香港旅发委的安排人手在罗湖管制站、罗马州边境的管制站、红磡管制站以及各热门景点向内地旅客印发有消费者权益和申诉渠道信息的纪念品和单张。 对，这个很贴心啊， 以提高他们对保障自身权益的意识哈。 对，内地赴港团体游旅客须知已经上载至这个旅游的事务署和其他的本地相关机构，供内地游客参考。 是的， 这样大家就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更放心了。 而且还看到说，香港海关和警务处啊，这个将加强巡查，专门接待内地访港旅行团的店铺。为什么呢？打击强迫购物等不良的违法行为。 很好， 很重要。之前不发生过一件事情吗？ 是的， 是的。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其实，9月28号了哈。如果一部日本呢，有些地区已经有冬季的感觉了。 对呀，现在已经开始落雪了， 凉了凉了啊， 已经有冬季的感觉。一首凉凉送给你。对，日本的富士山被观测到初冠雪，哎呀，好浪漫呐！ 富士山下啊， 富士山下啊，对，富士山上。昨天呢，日本气象厅公布，在富士山观测到了初冠雪，比平均值早了4天。哎呀，这真是2018年的第一场雪啊！ 是的， 比以往来的早了4天，比去年则早了27天， 早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哇， 这初冠雪什么意思？是一年的最高气温观测日之后，山头首次出现冰雪堆积的现象。山梨县贾府市和静冈县的御电厂市的相关人员都观测到了山顶积雪，非常的开心。 对，这时候放一首初雪，多么的浪漫， 是 不是？ 对对。 据这个政府官员说，富士山已经有冬季的感觉了，欢迎大家来啊！反正当地时间的7月1日，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迎来了开山。哎呀妈，你那是开山怪吗？ 开山 啊，开山哈！ 您笑 是的哈，山梨县测的。吉田口登山道就开通了，然后静冈县呢是7月10号开的山，下山的季节就是夏天的下啊，是持续到9月10日，现在已经开始冬季了。 是的，是的，日本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目的地哈。 对， 希望你感受开山的节的快乐哈。 对。 第五条，中国赴突尼斯游客数量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剧增。 哎呀，这是 剧增啊！ 我觉得跟中非论坛是有着莫大的关系啊。 没毛病。 对，那突尼斯总理。 这个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告显示，截止到9月20日，今年赴突尼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1.9万人，比去年增长了50.1%。 当然是一推众飞论坛了哈。公告显示，今年年初以来到突尼斯这个国外旅游客的数量超过了600万人次， 对， 比去年同期增长17%以上。外国游客在突尼斯过夜数增长了24%，而且知道旅游业是突尼斯的支柱产业嘛？ 对， 对吧？2015年的时候呢，突尼斯发生了数起针对外国游客恐怖袭击的事件，那来自欧美地区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 那肯定的， 游客锐减了。 来自哪儿的朋友， 对，都锐减了， 觉得不安全。那去年2月，突尼斯政府开始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了， 都来 啊！对，突尼斯旅游部报告说，去年大约有1.8万人次中国游客入境突尼斯，比前一年居然增加超过了150%， 很厉害啊！ 你看签证的便利是有多大的好处？ 好处！ 去年中国成为突尼斯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 中非论坛举办结束之后呢，有更多的朋友会去啊，这个非洲一些国家去玩哈，中非、北非、南非都有哈。 是， 时间来到了11:44:59，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特别的来宾 Rock 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放个假去怀柔可以实现这一切哈， 是 青龙峡、雁栖湖、红螺寺啊， 哎呀，各种景区，哎呀，还有各式各样的民宿， 对， 横尊一条沟可以吃， 是吧？刚还知道一个图书馆的事儿， 哎，对，还有一个图书馆， 带给我们今天这新鲜事，发现的是超级辣妈梁岩 R O C K Rock， 欢迎 Rock， 大家好， 哎呀，还是很挺温暖， 对， 这么约的。这个平常那个泼辣就拿出来啊！ 好的， 对，实际上我跟你说，一会儿就泼辣的就来了。 对，那来了很多次了，是我们非常非常优势的嘉宾，而且梁岩是个热心人， 对， 推荐了很多他身边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哈，为你点赞鼓掌， 谢谢。 其实话实说哈，其实作为一个妈妈的身份，其实他更多带给我们是特别热情洋溢的部分，但是也很辛苦。说实话啊， 是 孩子4岁半，男生正是活泼的时候。 对呀， 想想 是的， 我也是过来人，我了解。 他怎么这么瘦呢？他还说要减肥，我觉得不用减肥， 自然瘦吧，应该。 对， 是 每次带着儿子，而且他还有俩，他两个宝宝呢。 对。 哎，这次是带着大宝宝还是小宝宝？ 两个 。 是的。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次见你瘦了，累的吧这几天？ 是吃不上饭。 一个人带着两个宝宝还是家庭？ 跟我家人一块去的，跟妹妹一块去。 那就 那还好。 妹妹也来到我们节目。 对，妹妹 超级学霸。 是的， 妹妹也是非常好。 对，那学霸带孩子也累。 学霸毕竟他这个带孩子还是需要经验的嘛，是不是？ 每次妹妹在房间里就打电话，姐你回来吧，他们都睡着了。 姐你过来换一下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既然两个这个姐妹带着两个宝贝出去玩，肯定是很就可以分担一部分， 是 也会有不同的观点，是不是？ 对， 先跟我们说说大概这4天去了哪些怀柔的好地方，好吗？ 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想去那个热门景点，刚才说的那个图书馆。 哦，图书馆 啊，叫梨苑图书馆。 到底多热门？梨苑图书馆？ 它呢是一个小众景点，就是说是世界十八最美图书馆。 哎呦，这个评据从哪里来的呢？ 网上。 哦，网上。 网上。 英特奈特。 哦，这个网上。 这个说法现在就比较火，然后很多人带着孩子。 民间。 是的， 对民间，但是去了之后吧，就体验不是特别 完美。 嗯， 所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让大家防止大家踩雷什么的。 是的， 这得好好推荐一下。 这个图书馆到底竟然评为最美的什么什么图书馆之一啊？它你觉得美吗？ 挺美的，建筑上从外观看是有颜值的。 哦， 颜值可以。 然后从里边看也还不错。 藏书什么的呢？ 藏书就是因为它是以靠那个外貌嘛，它那个藏书 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很普通。 哎， 知音 就跟我们城里的那个北京国家图书馆肯定是比不。 其实我觉得在怀柔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图书馆，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特点的一件事情嘛， 是， 对不对？ 就有特点嘛， 加了文化气息在里面。 有些人其实他就是慕名而来，对吧？ 对， 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真的去看你藏书到底有多少。 对对，哎，你要说颜值设计，它是个大概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它是用那个篱笆修起来的。 篱笆院啊？ 它对对，篱笆楼， 很有乡村的风格。 可以可以， 它是那个那首诗，就是那个"久在樊笼"。懂理夫得反自然， 是的是的， 就这种情怀吧。 哦，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平批 过了， 平批 其乐融融。 哎呀我的天哪，好， 问一下哈，你说是篱笆那种堆积起来的建筑物，它高吗？有几层啊？ 大概是三层那种高度。 哦，还行哎， 不算高也不算大，其实就是一个图书屋。 图书屋 啊，它就是一个就怎么一个宣传的一个情怀吧。 是的是的， 我懂。 外立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外立面 就是樊篱的那种深棕色。 哦， 它在一个山里，特别远，特别难， 特别远， 特别远， 怎么到这地方？ 比如从北京城那两个半点吧，从怀柔，我们住怀柔市区都得怀柔城区都得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样。 那得三四十公里。 对， 至少。 其实怀柔挺大的，别看说咱们它六十公里嘛，那只是说到了怀柔的边界。 地界。 对。 还得往里 怀柔还得挺大呢， 对 呀。 是啊。 你开着特拉机是吧？ 我骑着马。那比如说到这个地方，你是就是单的就在这玩了一下，没住在附近哈，没必要。 我们住在怀柔中心的地方， 中心地方， 为了就是四处乱窜， 就是方便嘛，对吧？ 对。 这个图书馆，你看到里面有没有小孩，就跟小宝贝一样大的年龄的孩子在里边？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要解关于就是如何带孩子去那里，这个可能别人都没有说过，一般都是文艺女青年或者 拍个照， 到到这样的美女，就是 哎呀妈呀，还夸了我呢，我是不是被夸了？哎呀。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那种美景，你看一个美女，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好。 是的，是的。 就是这种照片网上有很多，所以大家都去，就是不管是不是美女都去。 哎，我跟你说，都挺文。 哎，然后一个个美女在那排队，排两个小时进不去，你知道吗？ 那么火。 它 的开放时间是限定的，就很多人他不知道，他看到这地方火。 那么即兴啊，限定的。 他以为这是个公共景点，就大家都跑一窝蜂跑去了，堵在山里。你想，本来就是一书屋，不大，是人家村里的一个书屋，然后你一个小村，然后容纳那么多游客，都在那排队。 我有一个问题， 你问。 我也住过村里很多，这村里出来的哈，你是否有在村里口？这跟我很熟。 啊，是。 我问一下，就是村民是村民，村民是有正常的生活起居节奏的 啊，是啊， 呼啦啦来的这么一群人，200多位，是不是会影响到村民的起居生活？ 村民家的大黄都不干了， 出错过什么？ 是，就是村民的意见挺大的， 你说， 所以我们在网上搜这个地方点评，好多人都在反映，就是个硬伤，因为他这个图书馆是村里人的志愿者来进行维护和管，他不是专业的服务人员， 志愿者， 对，志愿者是都很有性格的，他们对这个。森林和这个山村的保护意识和自主意识非常强，而且很 主观。 他们 不太欢迎这么多人去。 实际上是的，所以他那个潜意识和他这个就是作为服务性质的景点，他是有对 没有和谐一致起来，我觉得是对吧？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去带孩子，尤其是你们一定要就是先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吧，就是可能会碰到态度不太好的村民，因为也很正常，因为人家家嘛，对， 可能他这个景点就是本来建这个的书屋的意义就不在于说是让大家都来，他也不是想成为一个网红景点， 他没想到， 对，结果一下火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人家又不收费， 哦，免费 的，对，但是在村口停车要刷5块钱，就这5块钱等于说是门票，因为你进那个图书馆必须有这5块钱的票， 有停车场吗？有可以的， 车是能停下，肯定是能停下，必须拿着这5块钱，然后同时必须穿袜子，如果不穿袜子，门口买一双。 进那个图书馆的时候， 要脱鞋。 你发现有没有在这个图书馆里消费买书的朋友？还是那些书都是旧书？ 不让买，没有买， 没有买卖， 就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商业行为。 那其实还挺好的， 是的 啊，都是那种回收的书。 籍啊，分享的书籍那种的是吧？ 对， 哦， 那他这个，我在想，他建这个书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文化可以传播，可能是、 哦、 走进乡村吧， 对 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嗯，村长说来回收一下那个各家的画报啊。 是的。反正有这样一个预设之后，大家去了之后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民风啊也好，不要尽量跟他们有一些语言上的不和谐， 因为人家本来也不收你钱， 对对对， 人家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是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什么结一级那种景区， 对， 其实没有那么正规。 OK， 这个图书馆有名吗？有名字吗？ 很有名，叫梨苑图书馆。 梨苑图书馆， 樊梨的梨。 对， 哎， 还有一点，第一没有厕所啊， 没 有 厕 所， 厕所在后面山后头，反正你自己 了解。 那个穿袜子，要不然买袜子，然后里边没有任何吃的不让。最后一点是，所有抱着就是我要去打卡拍照的那个小妹妹，那里边不让拍照。 只在外面。 外面可以吗？ 外边可以。 哦。 里面所有传出来的照片都是偷拍的。所以你要去拍的话，就面临着一定会被说，所以你就不要想着我来被拍，然后人家为什么说我还很委屈，人家说了不让拍。 哦， 这是人家的规矩嘛， 对 吧？ 对对 对， 不让拍照。 希望大家多多遵守规矩哈，做一个绿色出行的行者，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是个小朋友，因为有很多书嘛，小朋友看的书也比较稳定的看一看， 三岁以下禁止入内。又差点忘说了， 哦， 三 岁 以下别带去了啊， 小的就算了。 对，人家不让带。三岁以上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设计会挺好。 嗯， 是的， 对同龄人，对吧？你别你一岁两岁带进去，你不是看书吗？那不是， 对 吧？对， 反正就是不管是打卡也好，什么也好，大家就是注意以上说的 Rock 说的这些防雷的雷区。 是的，这个世界最美图书馆十八馆之一是网上的一个这个传递的一个信息哈。 嗯嗯 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带孩子去啊，在人山里别捡东西。 哦、 人山里的栗子、桃儿、枣儿都是私人自己种的， 哦、 因为你捡了之后你拿着，别人就以为是你从哪儿拿的， 摘的。 这个事情冲突经常引起冲突， 也可以理解， 特别的，特别的，对，是这个事情特别多。 你给我放下，你摘的是不是我们家栗子？ 啊，俺地上捡的啊， 捡的哪个地界捡的？是不是从这棵树上掉下来的？ 俺上厕所的时候随便看了个栗子掉地下捡起来，怎么就挂了？ 啊，我告诉你，这棵树就是我们家种的，交钱。 是是 有 这种，真的有， 对， 交钱呢， 就是要交钱。 俺没多少钱。 嗯，而且人家说就是，我不是钱的问题，我这树不让，现在没到打的时候，你给我摘下来了，那我要加倍收。 了解了， 你影响了这棵树的生长，你影响了他的情绪，我补不回来。 是的，是的。 但是城里的小孩去了，他不知道这些，就特别容易让孩子有心理阴影。我们还好，是我去了就跟那大姐聊得特嗨，那大姐对我就挺好的，说你们家孩子随便摘，别人家孩子来了，他就特别气愤。他就说 明白了， 不可以摘。 明白明白。 然后给那孩子弄得哇哇哭。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小环节影响整体旅行的舒适度，那没必要。 对， 因为人家其实也是自己去生活嘛，是不是？所以他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 对， 有的孩子他也是不知道。 对， 确实没办法。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画面把它全抹掉。梨苑图书馆那儿一摆挺好看。 对， 就坏了，就是不是？ 对 对， 拍个照进去看一看。 我建议这些村民嘛哈，就是可以把梨苑图书馆。就设成一个景区，有专门的一条龙服务。 是的， 出了这块景区，你要再怎么怎么样，这就有一个分界线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作为这个乡村旅游的，比如说怀柔也算是一个我近郊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哈。 是的， 因为它离着怀柔城比较远，就是有关部门这个对这个地方的管理也不是很系统，主要是志愿者和村民自己在经营这个地方。 对， 也希望加大力度，越来越完善，游客体系越来越舒服。 本来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对对对，听完了这些呢，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像那个什么青山寺、红螺寺、青山峡红螺寺，还有跟孩子住的酒店啊、民宿都可以分享，还有饮食的部分哈。 饮食的部分，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客座、上座客，很多来了很多次的嘉宾哈，嘉宾梁岩辣妈 Rock， 下面呢还有很多他跟妹妹带着他的宝贝的孩子在怀柔的四天的好玩时光。 好。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一起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提醒各位注意。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小山村，蓝天白云，古古歌唱。 今天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9月28号了，12点02分44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老铁们，10月1号到7号这几天真的是好好安排一下哈。 对对对。 得不管是跟家人、自己还是休息哈。 嗯。 难得7天假，对不对？你说一年有几个7天啊？是不是？你算。 就是啊， 所以说呢，真的好好安排。如果真的出不到远门的朋友， 嗯， 北京周边是真的可以好好的吹吹风、呼吸空气、吃吃当地美食的。 那必须的， 对吧？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辣妈梁岩 Rock 做客直播间，欢迎。 欢迎 Rock。 大家好。 对，每次接着 Rock 说，大家说哦，脱口秀演员嘛，不是他，不是他， 对，不是。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Rock 呢，他其实有留学的经历，而且他做过很多很多像过宣传的工作呀、策划的工作，很有丰富的经验。我觉得出去玩，他肯定准备这项环节上 一个神器，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 哎呀， 我买了一个小的投影仪，特别小的投影仪，然后 我知道 迷你版的， 2700多， 嗯，就很小， 白色的， 是什么？ 跟苹果签约的。 我买的没有那么贵，我买的是国产的，但是也很好用，反正。 那个投影仪是干嘛用的呢？怎么用呢？ 放在一面墙上就可以随便看， 对， 蓝牙一接，你手机里的所有都可以看。 对， 我是在 Mark 它。 嗯，我买的很便宜，我回头可以给你。 回去会推荐给我，推荐给我。 就是 买一个呀，好好好，哎。 那但是手机里的东西就是 不是？它可以在线看。 你可以接 U 盘， 可以在线看是吗？ 对，可以接 U 盘，你的高品质的1080p都可以看，非常方便。 哎，这个不错。 是的，是的。 我买的是儿童简易的。 哦，你说，接着说，然后呢？然后 就随身包里带着。 对， 这样每次到一个景点，就比如说孩子刚刚拍的小视频，他在，比如我儿子最近在学诗，然后他读了一首诗， 接着放到那个电视上， 就是那种朗诵的那种。 哦，知道， 就像学那种声音这种，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他的效果是什么， 啊， 然后用手机给他看，我就弄了一个小套路，弄成了投影，然后投在山上，夜里投在山上 ， 对，就由中秋节的时候，那边是月亮，然后这边他就自己读那首关于背那首关于月亮的诗， 沙谷底回响，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特别了， 小孩非常的觉得， 他的印象会很深刻， 对对对，他会不停的想去再读， 以前过去的时候大村里放电影 啊， 那种感觉，然后 露天电影院吧， 是有点像， 这样就其实只是普普通通的山水，可能大家都能消费得起，不会很贵，但是孩子体验到的是那种真的是我觉得是超五星级的 感受，形式不一样， 对， 这个好。 真的是超五星级的感受。 我要收一个，马上把下节目把链接发给 我。可以可以，我也要弄一个。 对对对。 哎，它除了能连手机、电脑，能不能连？ 可以， 可以吗？ 它只要有 WiFi， 它是通过无线网 来 连。是的， 是 的， 是一个无线网。然后你不是它连到那个，比如说路由器或者哪，然后你的连手机就可以了。 是的，很简单， 随便什么都能。 U 盘也可以插，对不对？ 对对。 有接口。 有接口。 对。 不单单是简单的 U 盘，硬盘也是可以插的。 通过那个转接器也可以， 不错的吧？ 不错的，不错的。 对，让孩子有一个新鲜的感觉，而且在大家非常烦的时候或者累的时候呢，手机里有什么动画片呢，一放他也很开心，对不对？而且屏幕又大，不像小屏幕，对眼睛有伤害还小。怎么样，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是的，就是又不大，然后你随便摆一个桌子上，就哪怕在家里整一面墙。 对， 也是可以。 窗帘一拉，其实也挺清晰的，对不 对？ 很好的，很好的。 而且我又带了个小蓝牙音箱，就这么大。 是 这样，它的声音，就比如说像准哥的宝宝那种，就是那种从小他在声音方面他是有感觉的。所以你通过这个音箱，你在山谷里听到自己背的一首诗，尤其这个诗也是这种文化的这种东西。然后一结合，整个这个空间和场景就都是你们的了。 对对对对。然后小孩边看边哭，干瘾。 我怎么这么优秀， 我怎么这么好看等等这些感觉哈，体会不一样。对对对，哎，这个要带一个， 这个很棒啊。我觉得如果 要 是在 小 院 里，你买 小院里 国产的就行， 国产的便宜，对，国产也就是 大概多少钱， 1000多块钱， 300，300， 我回头告诉你，我肯定达不了你要的那个效果啊。 其实那次我去，就是也带我，我经常带我儿子出去玩嘛，就经过苹果的那个苹果店，就有一个他苹果认证的产品，应该 是摄像头的那种， 不是，不就是投影仪， 就 像一个，就像正大， 就像一颗苹果， 就是苹果，方形的苹果， 方形的苹果， 对，就这么一方形的苹果，很小，然后呢，给我演示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寓教于乐，相当利器。好了，这个聊到这儿了哈，希望大家去感受感受哈。之后呢，其实住的什么地方，你们在怀柔是市区里住的同一家还是几家选的？ 两家，我们头三天是在城里，在怀柔的那个市区内，然后为了方便的去各个景点，就像打网球一样，你每打一个动作要回到原点。我们怀柔是很大，所以每天要回到原点。然后最后一天中秋节那天，我们去山里住了一个就是靠近承德的一个大山里的一个民宿。 好棒。大山民宿。 对。 怎么样？那个 也是很远， 形容一下呗，什么？ 设计的非常好，也是那种就是精品民宿，然后就是有情怀的人， 有院那种的吗？ 有，他是把当地的民宅，然后 改成 一个就是山里的一个精品的住的地方，名字起的特别美， 什么名？ 叫山金宿。山是大 山 的山，金是今天的金。 宿， 我没有问过这个意思，但我猜可能是不是就是今天那大山的样子。 哦，山金宿， 今天住在山里。 对，今天这个山里你是什么样的？ 你是山里的主人，对不 对？ 差不多。 大山在我脚下。 今天你最红。 树木都是我的。等等，这种感觉哈，有一种享受的感觉。那我就一个问题了，比如说在山上的一个民宿，当地的房间改建，那上去是不是比较的麻烦？ 要坐缆车吗？ 开车可以到。 哦。 高德导航比较准，但是说到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在怀柔的游玩的话，对导航就是一定要保持就是不一定准的这个预备 心态， 很多心态，很多地方是真的不准的。 真的呀？ 那不准他会给你支得很远吗？ 会偏，而且有的时候它是一墙之隔、或者一湖之隔，你过不去 啊。是的，是的， 就在你边上是个湖。 哦， 这个还需要更加的改进、加强一下。 对、 对、 还有一点就是坐公交的，因为我喜欢坐公交嘛，我有的时候也会坐公交。如果坐 公交 的话， 去这儿去不了吧？ 一般都是坐九幺几，然后到华游城里，然后在城里拼车或者打车。 好的。 但是那个公交车也不准，它有时候站牌是，比如说这个站牌和那个站牌之间它是反的呀，我就去。 哎呦我的天哪！ 如果是老人的话，这个 一共就两天半的时间，坐车都得十天，那一天。 真的很麻烦的、 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他们那个年纪老人特别喜欢坐公交车、 对， 对， 对， 他们有时候有车他也不开，我就是喜欢 是的 游山玩水。 但是大家到了怀柔就是老人尤其是注意，你们本来岁数就挺大，然后你在坐公交车上再累着 的 时候就容易、就一定要想好，他有和其他的就比如和我们城里就肯定特别准，这样他不一样，就大家打好这个提前量、 对，我觉得这种公交就是你体验可以，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个叔叔阿姨哈、咱还是别如果没那个时间就先别这么折腾了、 尤其是到不熟悉的地方。 对， 是的是的、那你说这个民宅改成了这个精品的民宿、有小院、里头的那个布置啊是什 么 样，形容一下。 他们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现代感的设计，落地的窗户，然后落 飘窗啊， 全都是大落地， 大落地、都不是飘窗。 这次啊，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照片啊，什么那个设计图，我看了啊、就我觉得咱们团建就应该有大那个落地飘窗的那个感觉。 有。 然后窗帘子啊，这么一拉，早晨起来然后阳光把你叫醒。 对，哎呀，那个全是麻雀，啾啾。 对，身边那些小动物啊，小昆虫。 是，小松鼠。 大狼狗。 大狼狗， 哎， 大黄，对， 真的是落地大飘窗， 是 很好、 他们有一个餐厅，餐厅上面都是玻璃，全都是那种、因为现代的设计嘛，新的技术运用就觉得都可以实现。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人家设计一个新的感觉出来， 挺美的，反正 挺美的。 你往下看就是山 啊， 然后出门就能摘苹果。 现在也可以有绿的感觉，因为现在也有绿的感觉，对吧？郁郁葱葱的， 对， 还摘苹果， 还可以摘苹果。现在是秋收啊，对， 说 的秋的季节， 是 这么大， 是福氏吗？是什么样的苹果呀？ 好像是福氏。 不是， 就是山东产的。 我的天哪！ 哇， 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家老二点一个大。 哇，那这个就是切开一个苹果，三个人吃够了。 对， 苹果是一个就是这个路线，还是就是住这儿就可以随便去宰，还是什么的？ 它也是关系嘛，就是肯定果园子都是私家的。 是的， 但是如果关系好的话，就是包括他们那个民宿也有认识的，专门指定的，就是带 one day tour， 算是一个项目。 懂了，one day tour， 对吧？摘果子、 打栗子、山楂现在也好。 哦，对对对。 哦，山楂。 几点出门比较合适？他们有时间限制吗？ 随意。 哦，随意。 这个真挺好的。对， 好久没去采摘了，真的很久没去采摘了。 我就想去山里看一看，感受一下。 时候 哦， 对， 一 定要注意啊，采摘的时候。 对， 那个路不是很平。 是的，哎呀，哎，谁叫我？ 我们上个月说桃是吧？我就苹果，我说苹果的桃。这个月去大家吃黄桃，到时候了。 黄桃 特别好吃， 是那个软的吗？软的黄桃是吗？ 也是摘的时候 是硬的， 放一放的，特别好。我在城里到超市没发现过，就是你在网上买，我也好像也没找过，真的是到那边才有。 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桃罐头，其实不说不做成罐头的这个黄桃贼好吃，真的 好吃。 对，那个桃我发现了，就是一定是新摘下来的时候。吃是最好的，对，或者说你给它放个两三天，再放时间长了，它桃味就变了。 有人喜欢吃脆，有人喜欢吃软的嘛。 对， 但是你不要把那皮儿放的软，那就不好吃了。 对，皮儿放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采摘是一个感受，小朋友的感觉怎么样？儿子 他们 怎么样？ 没见过 哦， 太新鲜了。 他 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只是吃过，然后见着树，见着果， 它是怎么来的？ 对，就怎么从头到尾又问一遍，就是为什么呢？怎么样的一套？ 为什么？妈妈。 四岁半的时候就应该十万个为什么了，对吧？ 哎呀，吃你的吧， 给妹妹和妈妈累的，哎呀，口干舌燥。 哎，得亏有妹妹学霸可以给她解释。 结果她24号出差了，就是中秋节最后那一天她跑了，就我一个人带俩最后一天。 哦， 那个民宿的店主和那个和我们一起还有其他住客嘛，有一个妈妈也带两个儿子， 挺好 的，四个孩子在一块玩。那个妈妈就说我，哎呦妈呀，你怎么活下来的？ 你怎么活下来的？ 你让瑞克说， 你怎么活下来，我就怎么活下来。 笑着活下来， 对，笑着活下去， 对吧？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在住个民宿，哎，有同样组织的这个结构的家庭在一起，妈妈也省点事儿，四个小孩你玩去呗， 对， 互相相爱相杀， 是的，可以认识新的小伙伴哈，就忘记妈妈了。 我有一个感觉， 切身的感觉。 嗯， 孩子现在特别孤独，孤独到什么样子呢？ 啊， 咱们比如说哈，如果你那个学校离你的那个住的地方稍微远，没有就你临近的学校，因为那学校的人少啊，有人看到一个穿校服的朋友，哎呦，他就觉得感觉如获至宝，这是我们同学校的校服，他也在这个小区住，好开心啊，哎，马上联系小孩就到我家来了 啊， 俩人就玩仨小时， 哎呀， 好感动，那是孩子太寂寞，对不对？ 孩子真是挺寂寞， 主要也是学校好， 不是就太孤独，对，就太孤独， 主要是作业太多，我不想写。 所以说呢，真的是不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之余，再带孩子出去玩，哈，也累他们了，累大家了，对不对？没办法，实际上这是一个亲情的血浓于水的一个表达呢，对吧？ 是， 累啊。 累是真累，尤其是这个让他带两个宝宝，但是也这个有好处。为什么现在说国家鼓励生二胎？就是因为太孤独了嘛，是吧？你两个孩子，他们就可以互相 对， 是的， 互相 没关系。累了，我们可以有食物去补给。怀柔的美食，不说假天下吧，假北京是没问题的， 挺好吃， 对不对？ 怀柔那个真的是 整一整， 吃过之后念念不忘。 这几天整的那个各种好吃的，我们想 就是，其实反正在怀柔你都能在包间里吃饭， 包间。 饭店多，价格又便宜。 对， 哦， 对对对， 大鱼头那种大的。 我说大鱼头啊，就那个怎么做法那边鱼头，垮炖， 就是好像就是我猜 也不辣，孩子都能吃， 不辣，我们点的不辣。对，提醒大家，就是即使是川菜馆，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些店，你只要让他做不辣，全都能做。大家一定要 那个味儿还对吗？味儿 比如说我们吃宫保鸡丁吧，我们在川菜馆吃的没有辣的，就跟外国人吃的差不多。 哦，我懂了。 哎，那个鱼头是什么呀？有贴饼子吗？还是怎么着？ 我们是放粉条、面条。 哎呀， 垮炖那是。 我妹妹爱吃那些什么土豆蘑菇，然后也放。 加。 哦，我懂了， 自己加，而且不贵。 是的，是的， 都特随意。 那个，你住那民宿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天在山里吃的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你们？ 那天是中秋节，就是那个民宿主人就领着这几个孩子做月饼，然后大家饭就没怎么做，就吃了个火锅。 啊，火锅。 对， 可以可以。 那顿就那。 城里呢？三天住在那个怀柔市区啊。 城里就也是吃火锅，大鱼头火锅。 啊， 也是川菜川菜吃了一天，大鱼头火锅吃了一天，还有一天吃的饭也是农家菜。 农家菜现在都有什么？有新鲜的花样吗？在怀柔，听听看。 嗯，好像。 你想想看，都有什么？ 好像没啥新花样。 就除了红鳟鱼和板栗，其实这两个是必须有的。 柴鸡蛋 啊，柴鸡蛋 炖蘑菇 啊， 山里的那些东西。 反正这几个上桌，那你就真的是胃口大开，真的。 我觉得这几个就够了， 不行不行的。 对，不用出那么多新花样，你给我出个什么板蓝根，这个清炒我也不 吃。我去怀柔也两三次啊，三四次啊，三到四次吧。 三到四次， 我必点。柴鸡蛋，看个柴鸡蛋，这好吃。松花饼，弄一个。 是 他那个柴鸡蛋， 哎、黄的 都是黄的， 金黄色的，好香。然后那个柴鸡炖蘑菇，整一个。 嗯。 然后红鳟鱼烤垮炖刺身，刺身吃的少。 我特别喜欢吃。烤的，烤红鳟真的是特别好吃。 整两条，一条辣，一条不辣的，不辣的孩子吃，辣的我们吃，对吧？ 但是那个鱼如果要是在红鳟鱼一条沟，我觉得它因为可能人多，它就提前都做好了，上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凉。 嗯， 我们那个直接就是把那个啪弄了直看，我就每次就看烤怎么样的，哎，快点快， 啊， 哎，再监督一下的，对吧？ 对啊，监督一下了啊。 垮炖也好吃，对吧？其实是那个那边还有大馒头啊，米饭一般。说实话，米饭真一般。 我们都不吃米饭， 对，我们都不吃米饭，我们到那不吃米饭，只吃馒头饼， 对， 葱花饼现烙的。 我天哪，这一顿下来多少热量？ 哦 啊， 没事，上山里跑去。 板栗红烧肉， 嗯， 没事，爬山去啊。 板栗红烧肉特别好吃， 对你爬山去，对不对？到怀柔得吃栗子， 对，他们有一种山栗子，就在景区门口卖，50块钱一斤吧，好像是 50， 但是 这么贵， 但是在超市更贵，因为超市好像叫夏威夷果。就贵了， 这不是板栗了。 对，但我们叫山栗，不是他们叫山栗子。他们 生的还是熟的呀？ 就是坚果可以吃。 哦， 然后他们会直接带一个那个小工具嘛，我们就开着车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然后我们一家人一兜子基本都能吃完。 哇， 满车飘香。 其实不贵，因为它50块钱能买这么大堆呢，在城里肯定买不下来。 对，你得看是什么栗子哈，那个山栗子肯定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它其实是坚果。对 哦， 就比 哦，它不是栗子是吗？ 不对，他们叫就是这个。我们城里人去了说啊，栗子这么贵，但其实你再一看它那东西，其实是一种高级坚果， 哦、 其实就是夏威夷果。 啊、哦，我懂了，对，其实不是一个品种， 对，而且它是新鲜的。 想问问哈，作为一个爸爸，他也作为一个妈妈，你也将来会成为妈妈哈。 我作为一个宝宝， 对，那个问一下， 就是每次跟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作为妈妈细致的感受他们有没有变化？ 有 吧。会从哪里你能感受出来四岁半？ 就比如刚才我说的那首诗哈，其实就是诗和远方。就比如刚才我说我们家孩子读的那首诗，他在城里学的时候是跟老师学的，还有一个艺术团跟团长学的，他读的时候就是背作业，没有情感， 完成， 没有情感，也没有共鸣，他就是很标准，没了。你们做艺术你们懂，就是没了。然后但是他到山里之后，他看到他自己想感叹的时候，我说你看，如果没有文化你在那说只能说真好看呀，如果有文化你就能背首诗，他自然就把那首诗想起来了。然后他再在投影仪上再看到那首诗自己读的时候，就会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文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 四岁半，可以可以， 是的， 有一个回炉映照，再加工，自己处理。 我觉得 Rock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妈妈，因为她就是每一次带着孩子出去，她其实都是有一个目的的，不是说单纯的游山玩水，一切都是为了怎么让孩子变得更好。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有疫情。 对，而且啊，出门就是假山，哪那么多假山给你看啊？ 对不对？你得先去看看，是吧？你才能切身的体会到。 想想再过两年多，孩子上小学了，但又另外一番变化，因为我现在孩子快七岁了嘛，转眼大人的模样，说的那些话、行为、眼神、举止，都像一个大小孩儿、小大人、小大人。 对，就是这个银杏树到底有什么变化？ 有对，就刚刚那个梗是这么来的 啊，是 说有一个老师啊， 留了个作业， 对，扔到大家，你去看看银杏树，看有银杏树有什么变化， 然后给我写个作文， 对，写个作文，然后孩子就站在那边看了两小时，然后说 没什么变化， 对，然后跟老师说，老师，银杏树的变化一年四季才有变化，我们两个小时没有任何变化呀，我们怎么写呢？老师也是没怎么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你布置作业一定要合情合理。 是的，老师，你不能说你心血来潮是吧？ 对。 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作为出去玩的家庭呢，都有一些自己的轮廓和形象感。希望这些形象感轮廓是我们内心发自内心的去经营和美好的东西哈。也谢谢 Rock 精彩的分享。 谢谢 Rock。 我想必这图书馆怀柔得去了，好多朋友得去看看到底怎么网红打卡，对不对？ 是的，怎么个打卡法？ 只有周末开放哈。 啊，只有周末开放。 周末开放。 碰到下雨了，山里有点什么还不开。 哦，完了，白了。 小心， 一定提前打电话。 对。好嘞，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明天再见喽， 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花脸鸭，听名字就知道我们脸上的花纹比较复杂了。雄鸟的头顶到后颈上部是黑褐色的，脸部自眼睛后面有一道宽阔的翠绿色的金属带斑，一直延伸到后颈的下部，绿带和头颈部的黑褐色之间还有一条白白的窄窄的纹路，其余的脸部是乳黄色的。我们的眼睛周围是黑色，还有一条黑纹从眼周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喉部，从而把脸部的乳黄色斑分割成前后两块，是不是听起来很花哨呢？